往事支离破碎，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，你别急着飞。你是我的一滴泪，我们是那么对的一对，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，爱情却这个样子被我浪费。是我的一滴泪，像爱琴海的那种眼泪，未来的日子随便无所谓，我只要记住你的美，比什么都珍贵。你是我的一滴泪，像爱琴海的那种眼泪，未来的日子无所谓，我只要多爱你一回，但命运却不给。

体会辗转反侧的滋味，唯我你说欢笑，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谁能为我担忧？担忧我的欢喜与悲哀，担忧我承诺与否。我不是喜欢游戏人生，也知道廉价的伤感不能持久。但像我这样平凡的女人，有时也有虚荣的要求。 寻找到上气流， 挽留。 身边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

年少风没忘记，在我的琴声里，爱是一片浮云，这声音让我犹豫不定，躺在你怀里才不冷静，世界怎么安静，像脸上